蔡健雅的《伤栖动物》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，和孙燕姿一起演唱的《原点》。这两个女歌手的配合可以说是滴水不漏，虽然说两个人的和声部分并不是完全的搭配，但是会唱歌的人就是能够做到运用技巧将整首歌诠释得格外的完美，而这也能算是目前华语乐坛听到的非常棒的女性合唱歌曲。继续来听老狼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。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无声无息的你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分给我烟抽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往昔，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，摇摇头说着太神秘。你爱的心写得越来越客气，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，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，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。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睡在我寂寞的回忆，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，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。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，每当你又听到晚钟，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。 青春是一群人的青春，他弹唱的音符是一个时代的印记，当所有人都在怀念他唱过的那些校园民谣，老狼便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。睡啊第六感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曲来自范晓萱《数字恋爱》。 数字恋爱，忙碌生活人要对比